的丰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的。是谁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唯一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重阳节将至，市工商局近日发布重阳节消费提示，提醒老年朋友消费需谨慎，不要轻信他人，泄露个人信息，尤其是个人的病历信息，切勿在求医网站或陌生电话中向他人透露详细信息。同时要坚持商品品质为先，不要盲目听信商家的宣传名头，最好要让子女或者朋友帮忙核实商品信息。昨天，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布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实施办法》，现场公布了一系列支持高精尖产业发展的重磅政策。办法提出，开发区将通过每年安排100亿高精尖产业发展促进基金，聚集硬技术，加快推动升级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让高精尖企业引得来，落得下，长得大。以双创促升级、赋能高精尖为主题的2018全国双创活动周，亦庄会场昨天在北京亦庄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共推出主题论坛、专业展会、双创大赛、互动体验、项目路演、主题分享等近50场活动，系统展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最新科技成果。日前，对白现代陶艺作品4人展在国家大剧院艺术沙龙展厅开幕。本次展览通过4位青年艺术家创作的现代陶艺作品，展示传统陶瓷烧制技法与现代美学的融合。一展曾经风靡海上丝绸之路的德化中国白瓷器，在融合现代审美之后焕发的迷人风采。再来关注图书方面的消息，传记类新作《丰臣秀吉》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引进出版。本书是日本著名作家、史学家和出版家小林英里的代表作品，以丰臣秀吉生平为主线，讲述了日本战国时代末期的历史，将统辖间会战、明治光秀之乱、统一日本、朝鲜战争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娓娓道来。美国作家丹·巴伯的新作《第三餐盘》近日出版，本书是一本将旅行日记、农场耕种历史和烹饪哲学相结合，坦诚且观念超前的主厨笔记，通过饮食方式的倡导，力图推动食物生产遵循自然法则。散文《中国书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由当下中国文坛24位优秀散文家分别书写一个节气的方式，书写了以24节气为核心的自然物候、历史文化、故乡亲情、生命体验的篇章。历史类新作《多少往事堪重数》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蔡登山致力于还原林淑华、吕碧城、张爱玲、辜鸿铭、康有为等文化名人的情感经历与人生际遇，再现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越老越纯。 你是想说二锅头啊，还是想说二锅头啊？ 二锅头算是北京老字号老品牌了， 对 吧？ 对 啊，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酒的 事儿，真的跟酒 这个时段不说，广告时段再说。 我还真要正个名，今天说这事儿真跟酒有关， 有关系 吗？ 哎，还是跟酒神有关？ 哎， 是吧？ 听着那么耳熟啊， 耳熟是吧？来， 酒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好酒。 底下那个季彤能唱，这词儿特熟， 我差一点就跟着唱， 是吧？ 然后闭着眼睛我在想，这节奏感真的是特别的强， 是吧？ 哎，对， 那个时代的一幕一幕啊， 不是这个感觉，好像就 又回来 那个时候，我好像特别小。 你得了吧，你快得了，你特别小。 就是他说错俩字儿，那时候他儿子特别小。 也差不多。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差不多我就比我儿子现在这个年纪可能还要小一点， 不到20是吧？ 哎，就是十八九岁的那个。 什么电影呢？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啊。刚才说到酒神， 红高粱模特队， 都舍不得说， 没有 后面那仨字， 没有红高粱， 没有模特什么事， 没有模特队， 没有后仨字儿， 没有后仨字儿， 后仨字儿，哎，越扯越远了啊！这咱这不是巅峰会，咱是打岔会， 这不是疯疯癫癫的是吧？那么回到这个核心问题啊，刚才说了，这部电影《红高粱》，这是很多人那个年代的久远的记忆。 对， 《红高粱》这部电影到今天，我帮大家粗算了一下，如果从他跟中国观众见面的时间呢，距今已经有31年， 三十多年， 三十一年 。嗯， 如果算他 1987年， 对，如果算他拿到国际大奖，我们都知道他拿了一国际奖，而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啊， 那叫什么来的？什么熊？ 柏林金熊奖。 哎，金熊奖。 拿到那个电影，拿到那个奖，到今天为止，整整30年。 对， 30年的时间，这部电影是不是能够历久弥新？说的就是今天要在各大影院跟大家见面的《红高粱》的重映版本 啊，这个是就是跟原来那一版啊，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就是大长院上那个拉屏幕，在那个 大长院上， 我们那会儿看电影没有条件去电影院，你知道吗？ 哎，他说像不像在红高粱地里？ 哎，那旁边就是高粱地。哎，你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这部电影今天上映，简直就是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 是啊， 对， 有点这个意思， 真的 是吧？ 没错， 这个年度跨越啊，这种跨越跟我们说很多电影的重映真的是都不一样啊。一个是我觉得这个电影本身它具有的这种叫民族性，而且就是这一代导演呢，他们都愿意在黄土地上做文章，是吧？这导演都是这样的，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好像中国的符号，因为它有这样的一种很强大的影响力啊，这个中国的符号就是成为了这个以红高粱为代表的这一批非常优秀的电影啊，作为这个符号， 而且这是得了好多特别重要的大奖。 听你们三老头聊的挺热闹的，是吧？问题在这里，有多少人当年看过这部电影，或者后来我们在电视上，是吧？ 哎，对， 在不同的媒体看过这部电影《红高粱》。 我真的是在那个露天的这个 长院里， 哎，对，在那个露天大屏幕， 我比你强多了 啊！ 我还真是在电影院里看 的， 我是跟着当时我父亲他们那个单位的同事一起，就是欣赏组织欣赏这个经典电影， 包场的，包场的。 然后人家告诉我说，这个电影抗日的啊，当时 对， 有抗日题材。对， 我就等着呀，我说什么时候打日本鬼子？ 到最后， 最这个爆发性的场面，让我看的索然无味，就太小了，真是看不懂，一点看不懂。 那个时候你几岁啊？ 就是 没上学的嘛。 这部电影上映的那一年，他还没上小学， 是啊， 对， 所以当时就是奔着武打片去看的，特别的失望。 你那会儿就知道有抗日神剧是吗？ 那你看他说了几个节点非常有意思啊，他说当成武打片看， 对，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武打动作戏啊，动作电影开始进入到咱们的80年代初嘛， 对，少林寺 为代表，那个时候就给孩子们一种印象，什么电影是好看的？ 一定是武打片， 武打的， 武打片。那再到后来，我们发现这个电影啊，它走过的这个历程不一样了。它每一个年代就有每个年代不同的那个味道，不同的题材。 没错。 到八七年的时候，其实中国电影已经成长了很多年了，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啊。但是那个年份呢，确实是中国电影走出国门拿到国际大奖的头一个年份。 这内功练得差不多了， 对， 上外边展示一下。 刚才我们提到这部电影就是《红高粱》，在1988年的时候是斩获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成为了第一次啊得到这个奖项的亚洲电影。这还不是给中国啊，这整个亚洲。第一 是是，虽然那个时候小时候你老看那港片啊，那个录像啊什么的，但是他们都没得过这大奖啊。 说对了， 是不是？ 从这个奖项上，就是一般我们普通观众啊，老觉得是这么回事啊。 嗯， 就有些获奖影片、啊、看不懂，是不是？ 看不懂， 有这样的感受吧？ 对， 对， 有一些就是就是特文艺的那种，是吧？他那个体现的好多意识流的东西，你真的是反应不过来， 尤其是欧洲三大电影节。 嗯， 这有好多电影好像跟咱们距离挺远的。 是的是的， 一说戛纳，一说这柏林的金熊，一说那威尼斯，这好像觉得得奖是一回事儿， 对， 票房是另外一回事儿。 就是说他们这个获奖电影在中国的市场化本来就不高，这到今天也是如此。 嗯， 到今天你说这个获奖电影有多少，我们是特别是这个叫票房爆款呢，真的不是这样。 对， 哪怕是说一些热门影片哈，也不一定咱们都买单，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国电影市场的一个发展，其实对于奖项的这种迷信和崇拜，其实没有这样的传统。 就在那个年代啊，就是他拿一个什么标准来衡量一部影片呢， 是不是好电影？ 那个时候没有票房这一说，就 对 对吧？ 市场化还没有到， 对，没有人去统计，也没有人去报道这个东西。 你看， 就是看得奖。 说少林寺后来那个票房就是换算， 哎，换算 今天多少多少，是我们后来再回顾的。 那会儿电影票才 当时没有这样， 那会儿电影票 几毛钱， 几毛钱一张，对吧？ 所以你刚才说的对啊，就是拿什么来衡量？在那个阶段里面，就有一种声音认为你在国际上拿了奖了， 哎， 你有可能就是一部好电影， 太厉害了。在国内什么金鸡奖啊、 百 花奖啊，哎，这样的这个影片，这是好片子。 您是不是又跟我有共同回忆？那时候你打开一本电影杂志，那叫什么来着？ 大众 电影，上面都有明星照片。 对， 但是是不是在国外拿奖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天可以说到说到。 哎， 因为从87年这个金熊奖给了这个《红高粱》之后。我们发现有一批电影，都是以这个标准在走的，而且我们今天说几部电影啊，给大家开个头。我也欢迎各位在今天我们巅峰会，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您继续来给我们补充，欢迎补充啊。您我们说几部啊，除了《红高粱》之外，《黄河谣》，对吧？啊，有一阵儿啊，他们甚至说张艺谋拍了《红高粱》，《黄河谣》那谁就一定要拍，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有一种，你看到今天为止，两位大导演之间啊 较劲的那， 今年你拍，明年我拍，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竞争。 对， 然后接下来《本命年》，姜文的一部电影， 对， 《菊豆》， 这又是张艺谋的， 《芙蓉镇》， 姜文的， 《芙蓉镇》对啊，还有《秋菊打官司》， 张艺谋。 大红灯笼高高挂， 还是张艺谋，霸王别姬， 霸王别姬 啊，陈凯歌。 对，再往后走，我们发现再往大概上世纪90年代后期，阳光灿烂的日子 啊，那是姜文 啊，然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这也是张艺谋 吧， 哎，这就是这几个人轮流的在这儿， 哎，你有意思啊，这些电影可都是在国外获了大奖， 都得过奖， 都得了奖，所以欢迎大家啊，跟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电影当中哪一部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回顾那个年代，是不是也能找回你的童年记忆？或者是像那个季童一样，是青葱岁月， 大葱还是小葱？ 先说说这个《红高粱》啊，我们刚才为什么说奖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很巧的一件事情，就是前大概5-6天的时间， 哎， 奥斯卡那个最佳外语片的竞争已经公布了，他在他那个官网上公布了，公布了以后呢，我们发现，哎，这个今年还是有很多亚洲电影，包括咱们中国的电影啊，华语电影来竞争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奖项的，每年你发现这都是一个特别热门的事情，现在大家不是以说奥斯卡他评出来就是特别好， 对， 但是呢，拿到那个最佳外语片奖，它是一种肯定， 那 是吧？ 对，还是很有分量啊， 以往我们送过不少这种最佳外语片，是吧？甚至我们知道，其实拿到最好的一次名次的，应该就是《卧虎藏龙》。 哎，对， 对吧？ 对。 那么我们今年是哪几部呢？我跟赵亮是盘点了一下，就是咱们一共是因为华语地区三个地区嘛。咱们这个台湾地区，中国台湾地区送的是《大佛普拉斯》。中国香港地区送的是《红海行动》。 好。 哎，对，有意思啊！一会儿 发行方 让我们解释一下啊。 对， 然后中国内地送的哪一部呢？送的是姜文的 邪不压正。 嗯， 这是刚好赶上这个档口。 哎哎，都是这个很有竞争力的。 是，刚才说啊，这三部电影为什么这个香港地区送了《红海行动》？ 嗯， 我那天还跟张亮说，我说我看到一种这个说法，当然可能有不同的一种考量的标准。 嗯， 是说，嗯，这个投资方、发行方， 嗯， 他们属于哪边？属于哪个地区？ 嗯， 那他们是说那个博纳和我们知道是英皇吗？还是哪个？ 嗯， 博纳反正是他应该是在香港上市。 对对对， 是吧？ 是这样。 所以这一点决定了这个片子由他来送。 哎，对对。这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归属。 你们觉得啊，大佛普拉斯我们可能都不太熟悉啊， 不太熟悉。 红海行动我们都看过了，然后邪不压正看过了， 是 哪个最有戏？哪个最有戏？ 四点最有戏。 以我 四点说哪个？一般我们四点向着哪个？哪个就够呛，我跟你说，所以一定要慎言，一定要慎言啊！ 真不发表意见。哎呦，这都害怕当责任方了， 害怕。 这个我因为那一部没看过嘛，所以发言权上我觉得可能会单薄一点，这个力度啊。我觉得如果是以我看过的这两部相比的话，在奥斯卡的那种评奖当中，可能从技术层面上红海会有斩获。 嗯，就是技术奖项。 对，如果从影片的你们比如说编剧导演这方面来讲，可能会那个邪不压正会机会更大一点。 嗯，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奥斯卡评委的口味大概应该是这么一个意思。 嗯，我觉得肯定是那个大佛 大普拉斯。 他纪录片呢，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竞争力啊， 嗯， 应该会强。 其实这不存在这三个片子谁强谁弱的问题， 就是，他们其实不是 不同的类别 是，对，就 是对吧？ 不是说他们三个竞争， 对。 啊，但是我觉得 你这只是选送啊， 对， 连入围是明年的一月份才 是。这个看入围的情况， 这邪不压正啊，这个奥斯卡评委不一定能看得懂，是， 啊，但他能看懂彭于晏吧？ 人家演的可是从美国回来的， 哎， 是，那他们也不一定能看得懂。 万一喜欢老北京呢， 话那么密是吧？ 啊，那也可以，但现在都有字幕， 评委压力比较大啊。哎， 不是，他们看这个总比看《甄嬛传》要那个稍微能理解。 哎，有外语版的。 来，我们看朋友们怎么回忆当年我们说到的这些在海外啊，墙内开花墙外香啊，在海外拿了大奖的电影。 嗯， 刚才齐峰说，妈呀，你们说的那都有印象啊， 是吧？ 就是想不起来细节了。我要不要都再看一遍 啊？因为你关注电影频道就可以，经常会放， 那个。说到那年代啊，就是这些电影，最有印象的《红高粱》算是其中一个，对吧？ 对， 红高粱，因为 其实 它最早。 嗯，其实我印象最深的，你知道是哪个呀？是那个《霸王别姬》。 嗯 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这张丰毅啊，还有张国荣， 霸王别姬就晚的多了，九十年代了， 对对对 对， 对 吧？ 嗯， 那我说一个更晚的，四一提醒的，孔雀，顾长卫导演， 哦， 这个也是获得 连金兰 银熊奖，银熊奖的这个获奖，然后呢，而且是这个国内也是获了很多大奖，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第55届柏林电影节的 银熊 奖， 银熊 啊， 就是他在早期是协助张艺谋导演工作，然后转为自己也做导演啊，这个所以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嗯嗯，而且我们说这部电影也是把张静初啊这个演员让他脱颖而出了，所以孔雀这部电影还是非常能够说，其实代表在你看在这是2005年获得奖嘛，在那一段时间以来，这个绝对是一个焦点，就是我们看到真能够燃脂而且获得大奖的电影其实是不多见的啊。 嗯， 在2000年以后， 嗯， 对吧？ 哎，嗯，今天我们回顾这个，刚才说了啊，在那个年代当中获得国外大奖的影片，我们来数一数哪些是您印象深刻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借着《红高粱》啊，在今天开始跟大家重映见面，来说说这个事儿。30秒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破坏丫头，从此后你打起那红袖楼啊，跑啥 着红绣球啊，正打着我的头啊，与你喝一壶啊，红红的高粱酒啊，红红的高粱酒啊。 唱戏的，你给我出来！你他妈的阴不阴阳不阳的，不唱些什么歪腔斜调，斜调歪腔的。 这骂都骂不走，这是邪不压正的导演，也是主演姜文当年在《红高粱》当中的一个唱段。 不，这个团队太强大，你现在回想起来啊，莫言。 哦，您是说红高粱是吧？不是说邪不压正的。 对，顾长卫、赵继平、巩俐、张艺谋、姜文，这就简直就荟萃了后来中国影坛的绝对精华。 哎，这叫不叫天团？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现在回过头来讲，你说他为什么得奖啊？是因为那会儿外国人他没见过，他新鲜，也不是，他没有这么大强大的这个创作团队，可能也不会有这么高的艺术成就，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再到后来，所以才有了张艺谋一系列的那些在海外再次拿到大奖。 而且那个时候中国电影人啊，他们的工作环境特别的艰苦。 嗯， 这个拍《红高粱》的时候，那片高粱地都是自己种的。 对 啊，当时的那个照片啊，那个张艺谋啊，这个莫言啊，他们就在那高粱地边上啊，这研究剧本啊，说戏啊，光着个膀子，就像当地的老农民一样。 你见过他们那张合影？ 哎，对对对， 都是光着的。 对，你说天热呀，是吧？对，所以就是他们的创作环境没有现在好，但是他们的那个思想极其活跃。想出来的东西真的是让人就是特别钦佩。 这是不是也造成后来一个现象，就是你看啊，像张艺谋导演、陈凯歌导演，也都有过让大家诟病的一些作品，是吧？再往后走呢，大家会越来越觉得，哎，你当年拍的是那样的， 是吧？你后来为什么就拍成那样呢？ 这个 啊， 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个你去学习好莱坞的东西啊，它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吧？就是说你当然他们的这种电影体系我们是要学习，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某些传统不能够丢失， 对， 它是适用于不同的电影的类型和题材的。就是你像这种获奖电影，它特别能够体现我们民族精神的啊。 所以你刚才说 中国精神的， 插一句啊，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些获奖电影它跟好莱坞叙事好像都不是那么像， 不一样，它形成自己的体系。 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只有是扎得下去，你才能拔得起来。你要没有当年的那种深度，你就没有后来的这种高度。 哎， 就是怎么能够体现出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啊？能够把这个小说还原，包括小说的自己的作者也在参与其中，大家共同来研究，共同来创作，就在田间地头，咱们就在这个环境当中去磨，是吧？ 因为他原本写的就是这些。 对，所以你去学这个外国人的这一套东西呢，就是如果你只是学皮毛，学他的这个表面上这种东西，其实你这只能是说呀，邯郸学步，你都不知道怎么玩了。 对，但是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想到， 没有 莫言后来会得， 没有想到， 对对对，没有想到，对，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是非常真诚的哈，我们就是大家来碰一碰，看这东西怎么样能拍得好。 是， 其实就是说拍这种类型电影，咱们中国人是特别特别善， 就有特长， 就每个人都怀着特别真诚的那种。哎呀，那种， 还有就是他们是有这样的生活的积淀的。 这个我刚想说， 对， 就是有人当年就说嘛，说张艺谋导演就适合拍这样的片子， 对， 是吧？ 你要让他 西部大汉， 所以 对， 你要让他拍一科幻片，是吧？你科幻片，那你不学那体系 你 怎么拍呀？ 你的意思是说后来拍那科幻片就不行了，是吧？打怪兽那个， 你不能给人满门封死了， 不是？那你只能学那体系了，是吧？ 哎，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并行的，他们说那姜文就不一样。姜文，你看啊， 哎，他都市后来很多都市的东西， 都市题材 灿烂的日子， 从本命年开始就是了，《 芙蓉镇》， 对吧？啊，但是你说他在当年张艺谋导演的这样的《红高粱》这样作品里边，他演一个就是那个田里边的汉， 老乡了， 老乡，老乡，老乡了。 你看那个歌唱的也好像，我相信姜文可能没学过那个什么什么嘶吼派什么的，是吧？ 对。好，我们还是欢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继续来补充您的答案。到底对于那些久远的在国外获奖影片的记忆有哪些，您可以及时的发送给我们。我们在广告之后还是继续回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天由于《红高粱》引发的这么一场大回忆。

给季彤听了乐的啊。 就是你知道，就是说一个作品的这个影响力对一个人有多深嘛？哈 啊！ 因为刚才听你们这个片花啊，赵亮那个字典不是细说什么，他拖一长音啊，我马上脑子就反应乾隆 啊，四爷 细说乾隆， 四爷 就多有也久远的，也是一个 是 电视剧，就是说你看完了以后多少年。你只要一听见这个东西， 嗯， 它就能勾起你的那种反应。 对， 哎，就是 这然后再听 这 个 歌，嗯， 这个其实是反应可能会更强烈，因为它是在一部电影当中的一开头，嗯，就是坐着花轿就来了。 哎， 哪部电影？ 啊，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30年后重映的这部《红高粱》。 哎，你听这个调，然后那个画面就出来了，是吧？ 嗯， 那个轿子在那疯狂的在摇啊，然后 里边巩俐在哭啊， 哎，对 啊，还拿把剪刀啊， 是吧？那个轿子杆啊，咯吱吱咯吱吱，是吧？ 所以这个。这个场景现在想来是非常非常有冲击力的，就是他，你就是说，咱就且不说这个时代的因素，你就是从电影本身的这个质感上来讲哈， 是 就是这样一个外面看起来特别热闹的这样一个场景，内里它是非常有张力的， 是 所以说。中国导演中国编剧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学好莱坞， 哎 哎，是你要看好莱坞它强调的东西是什么， 对， 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精彩的东西优秀的东西是大家都有共同的标准的，这也是为什么红高粱它能够在国际上获奖， 对 啊， 你看这一帮西北汉子是吧，他们多快乐哈，那个生活的这硬件条件很差的是吧， 哎， 穿的老棉袄老棉裤，然后环境那么差，到处瓤烟都 爆出来的。我跟你说，我是西北人， 哎， 我到北京这么多年了，还有人问我呢，你们家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蹲那儿摇动门口啊，摇动 是 吧，我一吃面条他们就问我，您也得蹲着吃吧， 这都是电影害的。 我跟他们说，我说这不一样了，这今天跟过去不一样，跟你看那小说里也不一样， 啊，我们那边也有城市啊。 前两去年那演那白鹿原还蹲那吃呢， 是 吧？ 是故事里的， 华阴老腔啊，然后是吧？ 我听说一个事情，他们说蹲着吃治胃下垂。 哎，你别说，过去北京郊区也那么吃， 是吧？ 对， 乡土气息， 对对，因为那样方便呀，它舒服凉快， 对对。这个回到今天主题啊，今天说到红高粱是因为它30年后重映， 哎， 您会不会有兴趣？ 而且这个重映的片子它还不是说把那个老的拷贝拿出来放，然后滋滋啦啦就带什么，那它是经过修复的， 是叫做 2K 修复， 对， 这上次我跟赵亮还专门请专家来说了一集 4K 修复 2K 修复， 啊， 其实它就是标准不同而已， 对对对， 但是这个不同呢它会比以前确实要清晰很多， 嗯， 而且这回据说还做了杜比的音效， 嗯， 那么还回来说这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个红高粱它的重映呢是一个什么契机呢，它是2012年的时候说这个西影厂，一听这名字当年看电影的人啊， 哎，西安电影制片厂 记得特清楚， 对对对对对， 西影厂在整理库房的时候就意外发现了一批拍摄素材，就是红高粱当年的拍摄素材， 哎， 听这个你觉得特别相似一件事情啊，当年看大话西游是不是也有这些， 对对对对， 大话西游也是西影厂协助拍摄， 对对 对, 对， 这些胶片呢据说里面有很多是没有公映的一些段落， 就剪掉的 ，还有大量的拍摄的一些 NG 的镜头拍错了。 是， 然后呢，这个西影厂呢就觉得说，哎，刚好这个成立60周年啊，又，加上这个红高粱上映30周年，是不是就可以借这个契机，把这些东西啊拿出来让大家再欣赏一下？ 就这东西如果继续在库房里的堆着，它就烂了， 就完了。 哎， 然后他们就进行了一个叫逐帧修复，而且要重新剪辑。 这也就是现在啊，这个条件是技术啊都比较成熟了。 那时候不敢想， 对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是我们说今天啊跟大家见面这个红高粱，要问问您，您是否还有兴趣走进影院去看？因为这部电影它是这样一个重映的方式，它是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旗下的影院。 哦， 现在这个加入这个联盟的影院越来越多， 越来 越多。所以你在不同影院，它的影厅专门会设置这部电影的放映场次。 哎，要关注啊，就是说，它有可能会和那个原版。有出入的地方， 我觉得可能不大吧，应该，就是有一些素材啊，他也没有办法把它就都加进去， 当然不会都加进去。 我是特别希望呢，就是说这是我一个希望吧， 嗯， 他能在这个影片结束的时候啊，放一些花絮啊 ，NG 的镜头， 跟成龙电影 对对，那是他的一贯风格。 这个我觉得这样的观影体验一定会非常的特别。 但是我觉得肯定会出相应的周边吧，要是也放映过以后 啊， 比如说盘呢。 那是 卖一轿子 啊，这 门口就开始卖高粱， 卖高粱。好的，我刚看了一新闻，其实是社会新闻啊，说到就最近一段时间，像山东很多的那个高粱，红高粱地 啊， 说也是这个景观非常好的时候， 是吧？ 恰好是这个时候它上面。 哎，如果在高粱地旁边再架一个大银幕， 长院上，哎， 又来了，我这跟这长院就没完了啊。 跟你有共同回忆，这个露天电影的朋友也有。刚才有人就说到了嘛，看那个露天的电影 是啊。我《大话西游》是在我们大学操场上看的， 哎，真是，真是啊， 没错。 欢迎大家继续来补充。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电影呢，其实仅仅是一个部分。中国电影其实在海外获奖的经历呢，应该是非常有历史、很悠久了啊。 包括张艺谋导演，就是最新的这部叫什么影啊， 影， 也送出去了吧？反正也有参评一些奖项。 他们就说这回。有人猜是说影是要送那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后来是送了这些奖， 对，但是他送了别的，我印象当中有别的，对。然后呢，我看有些影评，因为我没有去时间去具体的看影片，有些影评说，哎，这次好像张导就把这个咱们这传统文化的很多东西在里边运用的呀，反正是挺到位的，哎，说看看能不能借着这个机会把咱们这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理念呀，哎，甚至一些这个精髓的东西啊，给他让外国人更进一步的理解。 嗯， 我们不是全是这个黄土地红高粱， 嗯， 我们也不全是说现在的这个大都市啊， 我 们 也 有 水墨画一般的， 哎，对，我们还有更深层次的哲学性的东西。 我们听几句啊，这是谭维维和这个梁博为影唱的这首歌。 哦，嗯， 听几句，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补充您度过的那些岁月当中，是不是也看到过这些在海外获奖的中国电影？ 你是蒸发，滚滚落下一夜白发，万丈悬崖。抬头五月，低头五花，如诗的造化，如梦中挣扎，如来时放下。青春风沙纷纷呀，终于又落下。 我怕时间来不及啊，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好吧？ 嗯。 阿东木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个中国电影以独特表达脱颖而出，在世界三大电影节以及奥斯卡获奖。印象最深的是，第一个获得国际大奖金熊奖的张艺谋的《红高粱》，唯一获得金棕榈奖的陈凯歌的《霸王别姬》， 哎， 然后王家卫的《春光乍泄》也在各大电影节是风光无限。他后面也提到，尤其是李安的《卧虎藏龙》， 嗯， 啊，像《断背山》，像这个《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是 独领风骚，掀起世界影坛的华语热。不得不说。后面提了一人啊， 嗯， 巩俐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华语的国际巨星， 是，果然后来也是进军好莱坞嘛，对吧？ 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哎，小松跟这个张艺谋张导的采访当中啊， 嗯， 张艺谋导演问他啊，这个谁是最好的演员？还是巩俐， 还是巩俐， 还是巩俐 啊？哎，所以， 这个，刚才提到《春光乍泄》，我觉得稍微有点遗憾，《春光乍泄》呢，王家卫是获得了。第五十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 最佳导演， 但是呢， 影片并没有获奖，是吧？ 金棕榈奖是提名了， 嗯， 没有获奖，就是特别特别的遗憾， 哦， 啊，就是说能差那么一点点，啊。 有的时候强强相遇，真不好说。 对，确实， 反正就是说这一大批的什么第几代吧，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就是不断的在努力吧，就是把这个中国电影它推向一个更加完善的体系，是吧？然后 更丰富， 对，让世界这个电影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芝林，咱们这都爱这么形容啊。哎，这里边有这么一部分是属于中国的，对吧？ 是 啊，因为你一提是吧？好莱坞电影啊，印度电影啊，这个法国电影。 嗯， 是吧？中国电影， 嗯， 哎，这个就是相提并论的， 嗯。 你看大家这么回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出奇的统一啊，这个意见。 嗯， 司仪说我不会去的， 留在记忆， 看重映的这红高粱。 对，阿童木说：“相见不如怀念。”尽管张艺谋、陈凯歌、王家卫、李安有着很多的经典电影，但是过去就过去吧，回头再去影院看过去的老片儿，还有留给怀旧和业内人士吧。我们作为 业内人士 啊，我们这个 三哥这样的， 哎呀，您捧的真是 啊，业内人士叫小帆嘛，是吧？ 你来一句， 有这样的吗？ 叫小帆吧啊。这个阿童木说，我们作为普通观众啊，我们是鼓掌就好了。 哎， 重映我表示欢迎。 对，这个，而且就是说，真没看过的，其实你不妨去体验一下，对吧？ 就是它其实是另外一种感觉， 对， 就你跟你今天看好莱坞的那种超级英雄电影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是 不一样。 比如说咱们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是吧？这个甚至你们有些人的孩子们啊，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有的时候甚至有一种，我就你说的这个，我刚想说一句啊，就是像季童的孩子这样的，说我父亲当年为什么爱这样的？ 对呀，为什么站在高林地边上那大 我去感。 对，有可能，有可能。 现在一到哪儿就是去哪儿旅游都得找哪有火红火红的高粱地呀、啊？ 有谁哈、啊？可以也可以带着孙子去看看 火辣辣 的 心呢， 是吧？ 你稍等啊，是高粱地边上是吧？ 哎， 不往里走是吧？ 那怎么放啊？ 那个。普通旁观者刚才跟我们说，他说他记忆当中应该还有重映的几部电影， 嗯 啊，他说张艺谋主演的啊， 哦、 老井， 你知道我其实我特别喜欢看张导主演的哪一部片子吗？ 我知道了， 《古今大战秦俑 情》 啊， 哎，你别着急啊，我刚才看见一个资料。这个秦俑的这个电影啊，还曾经获过奖 啊、哦，是吧？ 国外获过奖啊、 哦。 他其实当时拍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他是作为叫做 就是一种 几个国家合拍， 对对对对， 合拍片， 就像一种那个对那个西安那个兵马俑的宣传片似的，我感觉啊， 大家都去找活的是吧？ 对对对，就是他活了， 那个是。基本上是咱们比较有名的最早的穿越片， 穿越片。 哎，对， 那时候你还不知道什么叫穿越呢， 是啊，对吧？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寻秦记》啊，什么的，还没有 。 古天乐还特别小呢，可能还没毕业呢。 然后《糊涂旁观者》继续回忆，他说李少红导演的《血色清晨》， 哎， 还有张子欣导演的《北京泥枣》，都看过吗？ 《血色清晨》是刘烨吧？ 应该是吧？ 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 他说可 是， 他说是不是可以？这个专门成立一家。专门放这样的怀旧影片的老影院。 就是你看，这得特别有兴趣的人是吧？组织一帮这个就是技术狂人啊，我们就专门修复，哎，专门这个就是把它搞到高清，然后我们在这儿怀旧。 所以我觉得专门成立一家不如现在这种形式。 电影博物馆怎么？ 这个电影博物馆也是一个、啊、 肯定会有。 然后我们说这个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其实他就在做这样的事情。 哎，对， 这个修复就是他们跟戏影厂的合作， 是、 啊、他们来修复。 而且我们看到，其实他这个放映联盟呢。其实是越来越市场化，现在是跟它结合的是越来越好了。 对， 一开始是需要有这个我们说有行业内的这个巨头是吧？还有国家的这种扶持，先走出这一步。然后呢，随着这个众多的影院的它的这个加盟，就是当时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人家这个电影院的一方也说，就是说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呢，你有这种差异化的竞争，其实它是一件特别受欢迎的事情。就是有的人他想看这场电影，在大银幕的没有这样的机会， 对， 是吧？ 对， 你要满屏幕都是美国队长是吧？他也是 成大问题， 是 对，他也很累的，是吧？哎， 旁观者还跟我们回忆了一个，他说你们刚才不是提张艺谋跟姜文吗？这俩人也合作过啊，一部都市题材，有话好好说。 哎、 这瑞文马上补充了， 哎， 阿红， 哎， 我想你 ，哎，想不起来了，想你 想 的 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这是其实张导是演员出身啊，你应该， 你可以说他从演员。让大家熟悉， 哎、对 他是真他摄影出身的， 对摄影对摄像出身。 这个原来这个好不容易在某一期节目当中啊找到了老井啊，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发现坏了菜了， 怎么 没一词儿？ 啊，老井 就是 几乎没有台词， 就是在那个井里头埋着那、 啊。这叫说是什么呀？这就说是什么？这个演技啊、 哎， 或者说他这种沉浸啊，让自己相信，让。观众相信、没有台词的电影让你的印象会那么深、让他特别突出，所以可见他的本事、啊、 今天真的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回顾那么多的在国外获奖的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影、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电影之外呢，你包括没有提到过的有一部电影叫《晚钟》，是当年获得了第39届，就是在他第二年就获了奖， 对对对， 获得的是柏林电影节的特别奖英雄奖。然后我们看到后面还有很多，你像《四十不惑》其实是拿过瑞士那个